师高超技艺，三场音乐会尽展德奥精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好了，7点钟，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鬼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大家都叫我叫电影小王子，所以今天呢， 大家都叫你月月鸟小哥哥。 今天要跟你说输出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十几年前黎天王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我爱花香不爱花》，挺敏感。双手帮你珍惜的要走，你发觉踏着我发觉，不要一个转身走。 要把这首歌曲给你放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定要让你听一下这个大概将近20年前的电子音乐，就是当时流行音乐当中的电子元素，一定就有那种当当当，就那种很电子的那种，怎么说，形容不出来的那种音效的感觉， 哦、你知道吗？月月鸟小哥哥是20年前的电音小王子， 我穿越回来的。 大早上给大家一个复古的风潮啊，但是千万不要睡着了、哎、因为今天还是需要打起精神一下的，因为今天是周三，是一个周中的需要特别鼓起勇气的时间。 今天大家不会睡着了，因为我们把这个最精彩的部分安排到今天嘛。今天我们俩有这个批日 对，又是一个小视频的 PK day 了。那么今天呢，金云跟月鸟小哥哥一到直播间先吵得不可开交，因为彼此看完对方的视频之后都开始就露出了鄙夷的，你太划水了吧， 你这也叫视频？ 那你 啊，这哎，这 留给大家做评判， 大家来说我们俩好不好？好不好啊？好，来，我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已经突破零点了，零下一度啊！前两天都是三度四度，今天是零下一度。那么今天也非常契合这个日期，因为今天立冬了。本市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由于扩散条件比较一般，所以空气质量跟大气透明度整体来说还可以吧，适宜大家户外活动跟居室通风。早晚的气温看到了哈，已经突破冰点了，天气比较冷，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 千万不要感冒了，来看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呢是阴天，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0%。立冬这一天来了，所以呢，这个今天这个节气好像正式可以说可以吃饺子了吧？我们俩反正基本什么节气都要让把饺子往大家头上 按。也不是我们俩吧，主要是我们问问大家今天适合吃什么，大家都会说吃饺子。 是，所以呢，我们继续看一下今天在吃饺子这一天饺子 day 大家的这个。上榜情况好不好哈？ 来看看今天的 top ten， 第一名是赵刚，第二名是梦回潇湘，第三名半世风烟，第四名是飞鸟，第五名是飞。 哎，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啊，第六名是 Tracy， 第七名白桦，第八名 ZLW， 第九名是张明锦，第十名麦兜 and 布兜。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哈！ 还要特别点名一下刺猬小朋友，他说是新人报道，签到越来越近了啊，今天签到了第24名，争取明天可以冲到前十， 对， 之后再拿到第一。 这个已经感觉不错了，而在我的心里呢，说一个没注意，今天115名了，这是好还是不好啊？ 总之，各位已经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报道了。除了今天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两个的视频 battle 的关键词之外呢，还是想要跟大家分析一下月月鸟小哥哥最近划水的这个事实。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想问一下哈，今天跟周一的话题有什么不一样？你先说。 今天这不叫划水，你知道吗？就是今天这是我算是我的独特的巧思和。巧妙的结构 来的。你说你是不是没话题了？ 没有，绝对不是。因为我一开始就设计了两个话题。周一我们的话题是什么来着？记不记得？ 就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得到以后发现不过如此的？ 我告诉你，今天我的话题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失去之后发现如此美好的？ 大家说够不够划水？ 完全不是划水，这完全是 吐槽。 我跟你说，你知道对联当中有一种上下联吗？这就是下联。明天我还准备拿横批出来。 那你先说说，就是失去以后发现如此美好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真香啊， 什么真香？ 失去之后发现如此美好的呀，哈， 真相警告吗？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了。比如说我那天看到，而且这两个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可以对应了。那天有个人呢说，有什么东西是你得到之后发现不过如此的，有人说大学，就觉得上大学也就那么回事，然后有人说你可能过两年才会发现大学是你失去之后发现如此美好的。 所以今天就跟周一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咯？ 那当然不是了，只有你可能看成所有东西都一样。 我为什么有点倒不过这个逻辑线呢？让我仔细好好想想哈。什么东西是你失去之后才发现如此美好的？各位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总之我现在还是没有想起来。 大家赶快，这个时候呢，这个怎么说，给静鱼上一课，时间到了。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或者你自己觉得是什么东西是你失去之后发现如此美好的，可以把这个答案放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全新的电影单曲，我觉得这就是让我们追溯美好的一个过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海尔 brother 海尔兄弟带来的 Lover Boy。 因为你爱过的那些人可能就是真的是你失去之后才发现如此美好的。 也有的会觉得说还是现在的更好一些。 想听 Just tell me， 求求你给个回应让我开心。 你不用聪明，虽然已经很聪明，在不一样的时间和你看一样的风景。你不用假装，其实你不用假装，在伊甸园里你演夏娃，我演亚当。你不用顾虑，其实你不用顾虑，让月亮代表我陪你在月光下面沐浴。 You are my motivationreason, 是上帝送给我最好的 present. Baby girl, you know my situation. No matter what happened, but you always be my best friend. 你是钢琴上的36个黑键，你的出现填补旋律上的缺陷。你是张被我无限循环的老唱片，罐头有保质期的爱你没有上限。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踏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oney, don't you? 我是一个被你变忧郁的小丑， oh yeah， 每天都有情话想不想听？ Just tell me， 求求你给个回应让我开心。 I'm ready， oh I'm not a player，想把自己变帅只为了衬托你。 When you need a lover 随时可以 call me， Just call me， Just call me。 Oh I'm not a player 但你从不相信，想把自己变帅只为了衬托你。 When you need a lover 随时可以 call me， Just call me， Just call me， Just call me。 永远都是你的 lover boy 了，就 Higher Brothers 啊，这首歌曲算是跟他们之前的 Made in China 这样的一种典型的 trap 风格的歌曲做了强烈的区分和对比。更重要的是，它很契合今天的话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失去之后发现如此美好的，不停的在追忆青春的感觉，对不对？ 对，没错。中间有一段念白的部分，就是将来你可能会在报纸上看到我结婚的消息，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但是我还是那一个怎么样的 lover boy。所以你老婆真的知道吗？同时，我想要点名一下 Mercy 这个朋友哈。今天很多朋友我们来问了一下，说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失去之后发现如此美好的，大家都说初恋呀，爱情啊，初恋女友啊，你看刘壮、梦回潇湘、梅花姐都是这样的答案， 都还好。 Mercy 答了一个前女友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仔细看一下她的头像是她的结婚照。所以你老婆现在真的不在车上或者没在听早安音乐秀，对吧？ 而且你会发现，如果是初恋的话，就是你感觉还是在追忆早期的事情，前女友就直接是上一任啊。 对啊，而且头像正好就是她特别深情的看着穿着婚纱的老婆的样子。 所以这算是这个我怎么说呢，我觉得以 喊话 Mercy 的老婆、 啊、 加法该用就用一下。 好，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 创新豪华 SUV 全新英菲尼迪 QX50， 雕塑感运动外观，沃德十佳内饰，超大灵活空间，搭载黑科技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33.98万元起，购车立享2年零利率，指定车型送3年基础保养及2年保险补贴，试驾赢取限量惊喜。预约请致电英菲尼迪授权经销商或400-890-9090。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先笑一笑吧，来听到的是 Smile， 来自于 Demi Im。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是静瑜。 哎，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事后失去之后发现如此美好的，和周一的话题呢正好是顶针，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得到之后发现不过如此的哈。 嗯，其实刚刚很多人提到的前女友哈，包括被我点名的那位 Morrissey 同学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很多朋友提到了前男友前女友黄坤，来一语道乾坤了、黄坤就来跟我们说，什么是你失去之后觉得美好的？前女友，前女友在得到以后，你就会顿然回到周一的话题。什么是你得到以后觉得就那么回事的？还是那个前女友？ 所以这真的是可以来回用啊，来回穿插、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酸果说单身啊，就是单身啊。他说现在结婚呢，以后呢娃已经一周岁了，这一年呢妥妥没有一个安稳觉。想想之前还是挺好的，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哎， 你这么说，上次好像真的也有这个答案，对不对啊？ 嗯，那这次呢，真的我们的听众之间的这个答案都是可以互相来借鉴的哈。黄秋秋就说，孩子小的时候啊，当时你觉得他整夜哭，你总也睡不好，他不顾任何的场合就闹，让你特别尴尬，然后喂母乳，妈妈也很痛苦，总缠着你，什么也干不了。可是现在长大了，你又无比怀念当时他特别依赖你、黏着你的那个感觉。 是，所以呢，你看这个就是人们就是这样。如果你得到的时候呢，你可能不会去特别的珍惜，但失去之后呢，才会追悔莫及。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莫过于此了，对不对？ 嗯。这时候如果要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不要对我说三个字，我有点害怕。 那如果再加上一个期限的话，我也不想 说。不要。 当然呢，这个冯文斌他说，你看我们刚才说都是大人的就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嘛，对不对？他说他十岁的女儿说，昨天。还忽然觉得这句话很有深度。 哎，通常会从小孩嘴里说出一些很简单，但是你仔细想想又很有深意的事情啊。 嗯， 什么东西是你失去之后才发现如此美好的？昨天就刚刚有朋友说，当然是什么了？这 IC Life 说，因为我们回头发现，我们失去的东西都是珍贵的。 嗯。大家忽然把这个事情呢引到了一种哲学高度当中啊。 这样我突然想到了张悬有一首歌，然后那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我特别喜欢，叫我拥有的都是侥幸，我失去的都是人生。你仔细想想， 我拥有的都是侥幸，我是好恐怖啊， 是吧？ 他怎么活得这么好悲惨的感觉哈、啊、来来来，转回来，赶快来听听这个 GHM 他的答案哈、啊、他说，我跟你说啊，其实没有什么别的，头发。因为呢，对于一个养生的中年少女来说呢，感觉自己快秃了，有没有人举手？ 特别是你知道前段时间一个爆屏的刷屏文章，就是第一批90后已经秃了，让我每天都忍不住的就试一下看。就因为他有中间有介绍一个方法，就是你五指并拢的，然后顺着把自己头发捋下来，如果掉了头发超过大概3-4根的样子，就证明你有脱发的倾向。 是 我每天都小心翼翼的在测试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脱发的这种倾向。 你听你刚才用的词是小心翼翼，每天测试，有没有忘记前两天那条墨菲定律，想什么真的可能会来什么、 你不要这样啊你有点过分哦，月月鸟小哥哥。 没有，就在脱发这条道路当中，大家都是驰骋的，没有办法啊。这个也算是一种时间的见证了。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个答案，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失去之后发现如此美好的，来发送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的一部呢，这个算是如果真失去的话，真的你会发现如此美好。所以呢， 这个不能失去，这个绝对不能失去， 这个不能失去，对不对啊？ 专题片上线 新了故宫的首期预告片昨天新鲜出炉了。那么之前呢，上新了故宫的同名主题曲的 MV 也发布了，同样的画面很惊艳啊，旋律也非常欢快，所以网友们会觉得说很贴近，比起之前可能一想到故宫就是那种恢宏大气的声音还有音乐，那这一次呢，大家是挑选到了邓伦来演唱上新了故宫的同名主题曲。 是。 那么预告片也透露，首期节目大家都非常关注了哈，因为每次那个宫斗片当中，皇上您陪臣妾去御花园走一走吧，陪小主去御花园逛一逛，那么就是乾隆的秘密花园为主题， 特别的会造势啊，直接呢找到了乾隆他的这个秘密花园。最近呢，这位皇帝呢是也是非常大热的，所以呢这部戏呢也是即将在10月9号本周五晚上来登陆北京卫视和爱奇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来自于这部全新的专题片上新了故宫，来听到的是他们的同名主题单曲，来自于邓伦演唱的上新了故宫。 新的故宫， 来自于邓伦带来的上新了故宫啊，这是同名的单曲，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这一部专题片。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有什么东西是你失去之后发现如此美好的？我才发现大家今天呢过来以后都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叹了一口气的感受啊。比如说青春这两个字上榜的概率就是非常非常大，对不对？ 对，很多人都提到了，这个刘小胖提到了青春啊，还有一模也说就是青春的时候那种可以对什么事情都 all in 的勇气，就我都可以接受啊。 是。 那刚刚呢还有磊其实过来 来说了一个反面的答案，其实这也挺值得去深思的。他说没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是失去之后才觉得美好的，那都是没活明白的人。 嗯，但是立马刚才我们就有了一个头发，那你觉得头发这事失去以后觉得美好吗？ 对，特别是我刚刚介绍了一下这个测试哈， 对啊， Trust and Process 跟我们说，我以为我挺健康的头发经过测试也要秃了。 经过什么测试？ 就刚刚我简单介绍那个无齿病 然后他说鲸鱼都怪你，如果你不告诉我的话，我还是那个快快乐的少年，你知道吗？陪我青春， 提前做好预防，这样当别人都秃了的时候你还拥有一头秀发，你这时候就要感谢鲸鱼了。 你会发现你秃的原因就是因为每天都去测试了一下 啊，不 每天 不要经常薅啊，经常薅的话那也容易掉的比较多一些。 那你不能老搁一个地方薅，薅的跟 啥呀 似的是吧？ 不能老搁一个羊薅是吗？ 对啊哈， 也没有其他羊让我薅啊。 我们来再看一下啊，这个啊 Jenny 说夏天到了冬天是有这种感觉，对 特别是今天立冬，天气越来越冷了之后就好怀念夏天啊，就早上起来套个裙子我就能出门、嗯、现在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好好裹起来。 哎，但是我记得咱们俩上次来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最喜欢哪个季节？你的答案好像不是夏天。 我是秋天，就是初秋就很美，因为北京初秋很漂亮嘛、嗯、确实这段时间也是这样的，因为北京初秋实在太美了，所以呢我也出去帮大家探了探秋天到底去哪儿玩比较好呢。 你看我给你埋的这个包袱你终于用上了， 这 是 我自己凹回来的好不好、 啊、大家现在呢可以发送一下我们的关键词了，因为我们今天是我们的小视频的 battle 大战的 B day 啊，所以大家可以现在发送一下遇见两个字啊、嗯、遇见 就是今天鲸鱼的关键词，各位发送遇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看到一段非常优美的小视频。 哎，对的，大家可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来遇见的，或者怎么来划水的哈，这个具体怎么回事大家看完以后可以自己来评价一下，同时给我们俩打出分数。 对， 如果你喜欢鲸鱼的话就站队到鲸鱼那边，不喜欢的话、嗯就赶快站队到我这边好不好、啊、 你的视频还都没有看你也更划水好不好？同时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可以看完了之后顺便告诉我说有没有人猜对这里到底是哪里呢，节目的最后也会大家公布一下哈，这是哪个秋天大家最适合去的地方。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浩石儿，我觉得你最近是不是又 打住打住，不许说我胖啊。 嗯，你是不是又肿了？ 永伯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四十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四十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提前添加紧急联系人，并习惯使用行程分享。 双十一来临，狂欢与孤单，你下哪一单？上汽大众聚会正当时，一元抵六千，还有主流合资 SUV 之选途岳重磅上市，1.17平方米超大全景天窗，共享繁星，开启脱单之旅。 中国移动全球通尊享计划，国内流量放心用，每月7到14天，国际流量包天随心享，覆盖199个国家和地区。现在办理还可领取机场贵宾室服务，详询10086。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醒醒啊八姐，为师这广告真就这么无聊吗？

么久，你急着到处走， 一起出头，同一个梦，同一首歌放松这我们的心头，希望你会听懂我心中的激动。 熟悉的现象，我们的互相勉强，搞了整个地区受了影响，是我联想到这个倾向，就像百年前大豆投降，但现在不一样，是我们的时光，该来跟我们做个小文豆的伙伴，城里文女文章，张学友刘小芳，接下来在世界上撞一番闯一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数不到，小心叫万脱臼，小心心里的偏见，别管数字二互论数值，因为当你有了挂了底，跟着你将来你不缺任何东西， 同一个梦，同一首歌放松这我们的心痛，希望你会听懂我心中的激动， 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宇宙，一粒都挤不出油，别再让彼此难受，外人叫我们打斗，应该一起去奋斗，不必急着到处走，再过多久会出头，我们都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宇宙，洪水总是轮流走，一小心心一小火，外人叫我们打斗，应该一起去奋斗，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并肩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好了，各位，7:37，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关键词是遇见的静瑜。 太心机了，出来就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觉得你刚才放出这段视频之后呢，你有一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问大家你在哪里啊？然后 对对对， 无数人呢都从视频内容转到了你这个问题当中啊。 是很多人问说，哎，这是野鸭湖吗？不是的。还有很多人说是奥森吗？不是的。但是有一个朋友答对了，跟大家公布一下吧，因为其实很多朋友也在想说周末去哪里玩比较好，趁着这个景儿还在，大家抓紧时间去一下哈。还有崔小宝也说是百花山的大草甸子吗？这地方我没去过，我也想去尝试一下。 还有人说是野，是不是野鸭湖哈、啊？ 对对对，毛毛说对了，这是我大通州的运河森林公园。 是的，是。 昨天因为工作安排啊，去那边外拍了一下，刚本来就特别冷，下车之后真的冻得哆嗦。然后当我转过一个弯，看到这样一片美景的时候，真的整个人都惊讶了。觉得好漂亮，一定要把这个地方分享给大家，所以我就让工作人员帮我拍了这样一段抖音。真的还有人说我划水，我就在想说，这么多的镜头，这么多的运镜，这么深情的表演，哪里看出来划水？ 我正想说，我正想说这句话来着，就是如果一段视频你得靠解释，我这个运镜运得非常好的时候，我觉得这段视频就是还是能够看出你是满满的诚意之作了哈。 但我还挺喜欢阿贵的，他说，哎，我感觉人比景色美哦，小哥哥估计比不上了。 那这个小哥哥没有出手，你怎么会知道比不上呢？因为今天小哥的这个视频还确实还挺努力的。 于科也说，静瑜不是我说，确实有点滑，但是我相信月月鸟的更滑 啊，他是这么说的吗？ 对， 那于科行了，咱俩我觉得没什么可聊的了啊， 没关系，你可以来跟静瑜聊，静瑜很喜欢跟你聊。 好了，大家呢一会儿呢可以继续来发送一下遇见，来看一道这个怎么说呢，风景比人美的这段小视频啊，可以好好来看一下，来自于静瑜的这一段 风景比你偷偷给我换概念，你给我没有听出来是吗？ 就是还是充满了各种大量的 你小心我一不留神之下把关键词给透露出去了。 哎，不行，这个概念还是得稍微留一留，我们稍微再压抑一下。 有人最近还挺努力挺拼的呢。 哎，你又过分哎！今天我下次就不提前设关键词了，我跟你说。 好了，最近呢，阿杜发布了新专辑 《 我不该躲》。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 K 过阿杜的歌哈。 是的， 虽然说他当时的时候有一句歌让我们特别的 就是理解不了为什么躲在车底哈， 我在车底， 对， 他们在车里， 对，现在 他们多甜蜜啊， 发了一个新专辑就叫做我不该躲，直面恐慌症， 我不该在车底，对不对，我就应该在车里， 但这个躲不仅仅指的是躲在车底还是躲在车里，而是阿杜自己在2003年的时候发现自己得了一个病，原因不太知道，但是十几年的时候已经习惯他了，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生活放轻松，就习惯躲起来。 对，当然这次呢也为被问到了为什么叫做我不该躲作为这次新专辑的名字的时候，他说6年的时间呢没有出来跟公众见面，大家都觉得我好像在躲什么东西，而这次呢吴克群为了鼓励我写出了这首歌曲让我勇敢出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单曲，来自阿杜的我不该躲。 闭上双眼睁不开心还残，你不在我的身边，我手心都冒汗，我一个人去面对，我不敢，像捉迷藏的孩子，我明白不应该，是我不应该，我不该躲，多没意义，义无反顾地面对自己。既然当初都说过要坚持到底，我不想躲，躲不下去，去为了你再继续努力。 人的注视是魅力的最好注脚。 La Fi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双十一来临，狂欢与孤单，你下哪一单？上汽大众聚会正当时，1元抵6000，还有主流合资 SUV 之选途岳重磅上市，1.17平方米超大全景天窗，共享繁星，开启脱单之旅。 重磅消息，双十一吉利好车节来了，买好车选吉利，实惠划算，全国联动，一年仅此一次，还等什么？赶快报名参加吧，详情请垂询当地经销商。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乔说：“月月鸟小哥哥，你还不发关键词吗？我马上要下车了。 ”大家感觉在坐子弹飞车是吧？那么快，着什么急啊？那我的这个关键词呢？我觉得今天要跟大家来好好说一下了。 哎，不用好好说，很多人已经破解了。 刚才让你这个破梗，还真是，你知道那种破梗，就感觉今天早晨准备。本来准备要吃顿早饭，然后忽然发现早饭那个碗给掉地上了，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捡起来继续吃啊。 什么捡起来继续吃？怎么吃啊这口饭碗啊？ 现在很多人其实已经猜到了，我刚刚说月月鸟小哥哥真的是非常努力非常拼呢、那昨天呢我们俩斗图的他的关键词是拼了、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努力、 对，今天呢我确实准备跟这个静瑜来场 battle 啊，这个 battle 大战到底如何，我今天跟静瑜的这段学猫叫的这个表演到底是怎么样的，你可以发送一下努力这两个字到早音秀的后花园当中 去看看到底有多划水。我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到底有多划水。 什么到底有多划水，你可以看一看到底是我划水还是静瑜刚才那段视频划水。 好的， 运镜真好意思啊。 那今天静瑜的关键词就是遇见、那么月月鸟小哥哥的关键词是 努力啊。 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没有关注的朋友赶快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点击关注就可以每日签到，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玩乐起来了。 是刚才的静瑜说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啊，在11月4号啊，2018年的 MTV 欧洲音乐大奖颁奖典礼在西班牙是落下了帷幕。这一次呢，美国歌手 Camila Cabello 一举呢是斩获了最佳歌曲、最佳 MV、最佳艺人以及最佳美国艺人4项大奖。 那麻辣鸡 Nicki Minaj 就是拿下了最佳说唱艺人和最佳外形2项大奖。 最佳外形， 他拿最佳外形这个还挺惊艳的啊， 说明大家的这个审美现在是越来越进化了哈。 而去年的最佳新人 Dua Lipa 是击败了 Ariana Grande 还有卡妹这些劲敌，夺下了最佳流行艺人大奖。那么新人奖呢，则是由话题满满的 Cardi B 轻松摘得了。 是，那值得一提的是，这届的最佳中国艺人由娄艺潇来竞争获得。但是我看一下那个奖项，基本就是把每个国家的这个艺人都圈了一遍哈，大家看的还是比较少的。好了，来看一下今天呢拿到最多奖项的 Camila Cabello 带来的这首在现场能够去演绎的单曲，名字叫做 Havana 了，应该。 Traffic jam, hey, I was quick to pay. pay that girl like Uncle Sam. Here you go, ayy, take it on me, ayy. Shawty craving on me, get the beating on me. She waited on me, shawty caking on me, got the bacon on me. This is history and I'm making homie. Point blank, close range, that beat. If it goes a million, that's me. It's me. I was getting moolah, baby. Havana, ooh, nah, nah. 每天说早音乐秀在欢乐各位的上班路，可是各位的回复真的在欢乐我们俩的上班全过程啊。刚刚呢放出了这一段努力的小视频，真的是海星说啊，总这么应付实在是没法站你了。那真的太可爱了。还有刚刚的这个大伟说、鹏哥你这视频也太划水了。米娅也说、太划水了，就应该用这个视频。 我怎么看的跟你完全不一样呢？我看的是腼腆樊盼盼说小哥哥赢了，徐璐说这段视频我支持郭鹏，毕竟站他这边被点名的几率高一些。对，你站对了啊， 是你站他那边被点名的几率高一些，因为毕竟站的人少嘛。 啊，不不不不， 明白了吗？ 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这段视频叫努力吗？ 嗯， 你听过一句话吗？ 嗯， 叫做一入滑水深似海，从此努力是路人。 张一乐就说喜悦鸟小哥哥你这还不算滑水，感觉月月鸟才是助演哈，我奶奶都比你活泼 啊。但是这个这天真也说了，月月鸟小哥你赢了，因为鲫鱼不读我上一条。 对不起啊，太多了翻不过来。但我昨天给你回复了对不对，在抖音账号上给你回复了 啊。你给他回复了吗？ 是的，就是在抖音上其实会先发出来一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JY 就是鲫鱼的首字母 JY974， 关注更多鲫鱼的小视频。 鲫鱼跟你说这句话当然是有后续的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啊，你可以关注一下974 DJ， 来关注一下我最近放出的这些一点都不划水的小视频好不好。 但是月月鸟小哥哥我想知道、就即使你模仿我，你好歹先跟上两个八拍，一个八拍也行，你一个都没跟下来，你全程拍手，你太滑了水了。 不不不不，这是观众的一种就是内心的呼声。其实我后面大概还有20秒左右的视频没有放出来，你知道吗？就是后面鼓得特别带劲啊。 都是拍手是吧？ 所以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努力，来看一看我这一段真的很努力的小视频哈。 爷爷说了，老年人都是这种状态啊，有心无力。突然觉得贾倩也说小哥哥文不对题，一点儿都不努力。 你看看展展君是怎么说的，鹏哥还是最帅啊，鹏哥还是最帅。 菲欧娜菜说了， 而且说了三遍你知道吗， 这真的是努力吗、这不应该叫放弃吗、 对大家我觉得但是你看栗子也说了，月年小哥哥你实在太嚣张了，所以我真的是不服气的，比你那段走路的视频还是要好什么不少吧，我毕竟还有几个表情的变换好吧， 表情的变换。张旭说了，这简直已经不能用滑水来形容了，这简直就是蹭热度。对，你就是在蹭我的热度、 不不不， 其实我那段小视频之前有给大家放过， 是 所以大家不想看旁边滑水的这位，只想欣赏那段非常可爱的小视频的话， 可以把左边遮住，可以把右边遮住就 OK 了。 可以发送喵喵喵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只有鲫鱼的这段小视频 了。我都已经看过一段视频，我干嘛要再看一遍，这太心机了， 就是不想留到这段滑水的视频当中啊。 所以我跟你说我为什么要把你那段专门

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天凉更要燃起来，乐多港奥莱燃情四射，听大学生激情开唱，看炫目灯光秀，吃热辣火锅，享会员优惠换礼，深秋吃喝玩乐购就在乐多港奥莱。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至尾沟路段受交通量大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张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hey,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最近一则震动全球的格斗拳击界大消息传出，拥有不败战绩的拳王梅威瑟将再次出山，与日本踢拳小将纳须川天心在12月31号打一场跨年大战。梅威瑟要再打一场比赛并不会太令人吃惊，虽然他已经退役很长时间，但这位世界上最富的拳王要和谁谁谁打一场比赛几乎没有断过。但相比之下呢，这位40岁的世界最富拳王竟然要在日本和一个年仅19岁的踢拳手开战，这样的新闻会让人更加震惊。但实际上，纳须川天心的名字在日本早已经家喻户晓。纳须川天心出生在1998年的8月18号，20岁的他早就是少年成名，此前高中时代征战拳台硕果累累，一直被称为最强高中生。出道至今，在音量级是未逢敌手，全部 KO 取胜。所以针对这场比赛，纳须川天心表示，任何规则都可以使用，即便是拳击规则也没什么，我会完成全世界任何人都没有能够完成的事情，用拳头来证明能够自己改变世界。神秘的规则，金字塔尖的大佬，恰到好处的时间节点，这场2018年的最值得期待的拳坛大事件终要揭下面纱。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 Cruise 7带来的 This Time， 就在这个时间，就在这个节点，这位日本少年可能要一飞冲天了，来听听看。 This time we're gonna rock the party right， me and my friends we'll jam until the morning light， get nasty to the beat with them girls in the club， come on and pop pop。Go crazy to the beat, pump it up and feel the heat. Supernatural funky sound, feel the spirit all around. Girls go crazy to the beat, pump, pump, pump, pump it up. Me and my crew gon' get it, we gonna have some fun tonight. You know we stuntin', keep it jumpin' to the morning light. Can't wait to pop a bottle, goin' shorty and ride. Goin' shorty, you know what I mean, so check this out. Come on. tequila. It's about time we set it up. Girls go crazy getting horny. Take it up. I know what you want and I want it now. So let's get it on now. This time we're gonna rock the party right. Me and my friends will jam until the morning light. Get nasty to the beat with them girls in the club. Come on and pump it up. This time we're gonna rock the party right. Me and my friends will jam until the morning light. Get nasty to the beat with them girls in the club. Come on and pump it up. Supernatural funky sound. Feel the spirit all around. Go crazy to the beat. Pump it up and feel the heat. Supernatural funky sound. Feel the spirit all around. Girls go crazy to the beat. Pump it up. This time we're gonna rock the party right. Me and my friends will jam until the morning light. Get nasty to the beat with them girls in the club. Come on in. Pump it up. This time we're gonna rock the party right. Friends will jam until the morning light. Get nasty to the beat with them girls in the club. Come on in. Running time。 好了，8:06，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鱼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滑水的月月鸟的搭档静鱼。 我是滑水的静鱼 本人。 滑水的， 你是滑水本人 的搭档月月鸟。 今天我看到大家很多的答案，我觉得大家真的都太有才华了。 啊，怎么说？ 刚刚我看到了一个朋友，他说，月月鸟应该是水鸟吧，所以擅长滑水。 水鸟你知道叫什么吗？ 嗯， 鹈鹕。 月月鸟应该是鹈鹕吧，所以你看擅长划水。 给你说个鹈鹕，你就立刻站鹈鹕哈。雅克西说这个果断战鲸鱼，能可爱能大气。月月鸟小哥哥，你的围巾演得不错。 嗯，不错。对，但是今天还有朋友说了，说月月鸟小哥哥应该是故意跟不上的吧？你看他那左顾右盼的小眼神，这是路遥说的啊。 你才发现，哎呦，终于有一个理解我的人出现了。 啊、你让他认真的跟，他也跟不上的、啊。 你们这么一大堆的人都没有 get 到我的点，好吧？你们要注意一下我的表情，我的表情大概变了，大概有七八次吧左右，就每一次其实都有一些新的深意在其中。 哇，这个表情变得还真的挺厉害的呢。刚刚是夜雨敲窗说了这个特别有名的哈，水鸟，所以滑水情有可原。嗯，原谅你了。那么刚刚出门的朋友呢，今天是周三，也是我们早安音乐秀静鱼跟月月鸟小哥哥的视频 battle 日，所以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努力以及关键词滑水，不是， 什么滑水关键词努力。哦，你的意思你那个视频叫滑水是吧？ 不是啦，我让你说我的，真的是 你的 遇见、 这个、遇见了、啊、 对，遇见和努力，发送关键词遇见和努力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获取我们今天的小视频、看看你到底要站哪一队。 对，你就立刻可以获得一个努力的滑水的小视频以及遇见滑水的小视频啊。 遇见一点都不滑水，遇见是带大家去北京最美的秋天的好地方啊、今天已经推荐了大运河森林公园，还挺漂亮的、 但是我今天准备带你去的地方我觉得更厉害一点点，那是京城时尚地漂 SKP 的 Rendezvous， 因为它开业一周年了、 是的，去年刚刚开业的时候咱们还带听众一起去做过双十一的这个单身单身不重要了哈，主要是这个分享会，读书分享会， 是 单身读书分享会是在去年双十一的时候带大家去的。那么转眼之间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SKP 的 Rendezvous 书店开业已经一周年了。这种全新的书店模式也是借由我们去年的这种推介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这是一个包含了新概念的书店，同时也有时尚创意的西餐，还有一些生活好物，包括艺术展览以及文化沙龙的跨界组合，也是大家在京城东边约会的好去处。 以及呢必打卡的网红的拍照地啊。白天呢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京城的车来车往，夜晚呢可以通过落地窗看到四九城的灯火辉煌。那 Rendezvous 的构想呢是始于书店，但是不止于书店，它以全球的视角去寻觅了一下文化艺术设计以及生活方式等领域的最新动态，为生活家美食爱好者和时尚人士提供永不过时的创意与灵感啊。 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个都不太了解，就是这个到底该怎么念哈。 Rendezvous 这其实是法语当中浪漫的意 思， 法文啊， 嗯，法语当中哈，在 SKP 这个高端升华的光环之下呢，Rendezvous 也是为 SKP 增添了不少的文艺的氛围。 嗯，这一次呢，周年庆期间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读书会、生活分享会，来邀您到北京的 SKP Rendezvous 空间去慢慢的体验一下。那配合一下呢，这个 Rendezvous 的这种浪漫的氛围，我们准备选一位会唱法文歌曲的尚雯婕带来的《在梵高的星空下》，他 觉得在梵高的星空下了。 哦，好的，那 这个真的是法语，可是这真的是梵高， 这是梵高是吧？好了，来听听看尚雯婕早期的歌曲。 买车不费力，拜托朋友和亲戚，全城的 4S 店比一比，不如直接来雪佛兰买车更容易。即日起购雪佛兰指定车型，首付低至1111元，不用熬夜，不拼手速，首付1111，全新雪佛兰任性提。更多购车优惠，双十一让雪佛兰带你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双十一来临，狂欢与孤单，你下哪一单？上汽大众聚会正当时，一元抵6000，还有主流合资 SUV 之选途岳重磅上市，1.17平方米超大全景天窗，共赏繁星，开启脱单之旅。 错过今天，还有明天、后天、大后天，途虎连续11天 买轮胎做保养，途虎连续11天全场5折起，正品轮胎第二条半价，保养套餐5折起。 详见途虎养车 APP。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次免费基础保养。 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五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黄金为民十二载，送福万家汇京城。11月1日至18日，中国黄金店庆月，黄金饰品购满12克免一克，1118以旧换新零工费，珠宝5折起，多重惊喜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张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欧洲音乐的颁奖礼。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次的最大的赢家呢是 Camila Cabello， 当然呢这一次的 Nicki Minaj 也是联手了 Little Mix，播出了他的两大热单 Woman Like Me 以及 Good From 来进行开场啊。这一次呢刚刚开始互动的戏码呢就引得台下的粉丝尖叫连连哈。 那 Little Mix 的新单曲 Woman Like Me 的全球首唱也丝毫不输 Nicki Minaj 的单人 solo， 每个成员都非常的热力十足啊，很吸睛。其实之前这首歌曲引出了一点点小小的争议哈，因为大家都知道 Nicki Minaj 和最近的新人 Cardi B 之间有一些争执，那么两个人呢也因为这首歌的一些合唱在网上掀起了口水战。不过这次还挺开心的，就是 Cardi B 真的是认真的坐在台下欣赏了他们 Little Mix 还有 Nicki Minaj 两个人在台上合体的这种表演。 不知道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脸上呢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这种镇静的微笑的感觉。继续来看一下其他的方面呢，有这个 Picnic 最近大热的美国乐团呢，他们似乎想复制一下 Pink 此前在美国某颁奖典礼的当中的神级表演，在这个翻唱一首热单 High Hopes 的时候呢，竟然选择从户外的幕墙直接掉入场内，但实际上呢比 Pink 当年的这种墙上唱完整首歌曲还是差得远，但是这种创意还感觉还是不错的哈。 对，这也算是今年 EMA 上的一个热点了。 好，继续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来自于 Nicki Minaj和 Little Mix 带来的这首热单，名字叫做 Woman Like Me。 Sometimes I don't even mean it, it takes a little while to figure me out. I like my coffee with 2 sugars in it, high heels and my jewelry dripping, drinking I get all fired up. Hey. Insecure but I'm working with it, many things that I could get rid of, ain't nobody give it up. I made a few mistakes I regret it nightly, I broke a couple hearts and I wear on my sleeve. My mama always said, girl, you're troubling. And now I wonder, could you fall for a woman like me? And every time we touch, boy, you make me feel weak. I can tell you're shy and I think you're so sweet. Spending every night undercover saying, still I wonder, could you fall for a woman like me? Woman like me, like a woman like me. La la la, woman like me, like a woman like me. La la la, woman like me, like a woman like me. La la la, woman like me, like a woman like me. Baby, just be mine for the weekend. We can get a takeaway and sit on the couch, or we could just go out for the evening. Hopefully end up with you kissing my mouth, baby. You got them blue jeans with a rib up in my head with your fingers in it, love it when you turn me on. Young Sam with a little bit of love drunk in the middle with a get down to our favorite song. I made a few mistakes I regret it nightly, I broke a couple hearts and I wear on my sleeve. My mama always said, girl, you're troubling. And now I wonder, could you fall for a woman like me? And every time we touch, boy, you make me feel weak. I can tell you're shy and I think you're so sweet. Spending every night undercover saying, still I wonder, could you fall for a woman like me? Woman like me, like a woman like me. La la la, woman like me, like a woman like me. La la la, woman like me, like a woman like me. La la la, woman like me, like a woman like me. Woman like me, yes, a woman like me. Soon as I brush up on them, I can tell he like me. You know all them on them, I try if you swipe me. Knotted up, he could afford to ice me. Tell him that's a bad for me, bitch, you're not your area. But the more bad bitches, then the more merrier. Baddies to my left and to the right, a little scarier. Dude, boy, tell me, can you handle all this damage? billion. Greatest of all time, cause I'm a chameleon. I switch it up for every era, I'm really bomb. These bitches really wanna be Nicki, I'm really mom. Apple cut the check, I want all this money. Seven up, go grip the tech and leave all this bloody. It's the queen and little mix, skated on, I'm sorry. My daddy is Indian, all this curry. Woman like me, like a woman like me. La la la, woman like me, like a woman like me. I made a few mistakes, I regret it now. Yeah, woman like me 来自于 Little Mix 以及 Nicki Minaj。 你今天这个声调是怎么了，一会儿法语一会儿法 哎，我跟你说啊，就是 woman like me、 因为你刚才说到的这个 Nicki Minaj 当时他跟 Cardi B 之间的、他们的这些有些 beef 是不是啊、所以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就 Cardi B 在台下的时候看到 woman like me 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因为 现在想说，虽然你在唱 woman like me， 可是我有 girls like you 啊 这首歌我估计应该是反过来，就他本来有一首 girls like you、然后呢这个 Nicki Minaj 说Woman like me， 然后 Cardi B 这时候应该往前一步，又怎样 ？Little Mix 有四个人，然后冲出来说，来，我们五个人一起说 Woman like me。 对 ，Maroon 5就站出来说，我们也是一个组合，大家就拼了哈。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到底他们俩是谁在先或谁在后？之前好像吐槽大会有一个梗，你刚刚给我讲过，陶喆和王力宏。 对，周一的时候其实给大家推荐过哈，因为吐槽大会第三季开播了，第一季的主咖是王力宏，但这期呢，其实力宏表现的比较中规中矩一些了。除了现场脱鞋之外呢，其实我觉得更大的热点其实在陶喆身上。就大家如果没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陶喆这段的脱口秀，真的非常精彩。他中间一段是这样说的：“力宏好兄弟，有一句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但我今天忍不住想要告诉你。 你说， 我觉得这么多年你一直在模仿我。 哪有？ 你看之前我出过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叫《苏三说》，对吧？大家都听过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 隔了没多久，你就出了一首《花田错》 有是这样吗？ 然后我后来找卓琳唱了一首情歌对唱的歌曲，火遍全国。就今天你要嫁给我啊 ，Jolin in the house, D T in the house。 对对对，有这种歌曲。 然后隔了没多久，你就找 Selina 唱了一首《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这是巧合了，巧合巧合。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写了一首歌叫《我喜欢》。没有多久，你出了一首叫《我就喜欢》，你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说陶喆这个点发掘的非常非常到位啊，所以。 对 你觉得这些 beef 到底是他们之间的这种互动的一种方式？ 关系很好了，因为他们俩这几十年的好哥们了，所以开得起这种玩笑。当然最后的亮点在于这个 AII 嘛，不仅我们在节目当中吐槽，大家也吐槽，就包括王力宏的好兄弟陶喆也会吐槽说 AII 为什么那么难听。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新歌了，所以力宏失去了参考的对象。当然好兄弟你不用担心，我最近马上要出新歌了， 出新专辑了。 但是呢这个新歌三言两语我也跟你解释不清楚，我回家做个 PPT 讲给你好了。 PPT 的梗也拿得出来， 还勇于自黑的哈。 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们这周五应该去好好看一看这个吐槽大会的这个前瞻哈。但你刚才说到这么好多好兄弟，但最近呢真的有三个好兄弟其中之一他要发歌了，王源啊，在昨天呢他发布了他要11月8号呢会迎来自己的18岁生日。 听听哈， 这次呢 11月8号18岁生日。之前我们有介绍过王俊凯上大学，易烊千玺上大学，还有人问说 这位 王源是不是学习不好呀，怎么没有大学上，人家还没满18岁， 还没有成人， 还在上高 三。对，所以这次呢他是发布了自己的第12支单曲，叫做一样，18岁已经有第12支单曲了。同时呢这个另外两位啊，易烊千玺以及王俊凯呢是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福啊。这也算是兄弟情深的一种表现。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源的这首单曲，名字呢叫做一样，来看一看他在进入成人世界之前对于这样的世界的一种深深的思索。 我也只是个普通人，一颗普通而平凡的尘，小星辰，并不过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极客金鱼带来的《爱情发的光》，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金鱼。 哎，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失去之后发现如此美好的？同时呢，今天是我们的周三的小视频的 PK 日，所以呢，我们今天各自奉上了一条视频。金鱼的视频呢，关键词是 遇见 啊， 对，遇见。 对，而我的关键词是努力，大家可以发送一下这两个关键词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到底发送了怎样的两条非常努力的小视频。 嗯，珊珊大美女说，努力的月月鸟小哥哥，你是海洋馆来的小海豹吗？ 小海豹是什么梗啊？ 就是拍手拍手啊，努力拍手啊， 努力拍手啊， 这不是海豹的表演项目吗？ 是这样啊，你看今天我收获了很多关键词，什么鹈鹕啊，小海豹啊，都是水生动物，对不对哈？ 就是滑水的小视频呢。 但是 Nicholas 说，我站队小哥哥表情太可爱了哈，而且呢，他说这个就是，其实你看他终于理解了我。其实我这段小视频呢，其实是想用我这种方式来反衬出旁边这位跳多好。 没关系，我不需要，我遇见就已经够美了，所以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看你真的能跳得出来吗？ 同时也是让大家看看这段小视频之后呢，看看遇见这段运镜到底运的是怎么样，那么老远连人都看不清楚，对不对啊？ 什么叫连人都看不清楚？景色很美就够了。各位可以发送遇见还有呢努力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样呢，看看今天什么东西是你失去了之后才发现是如此美好的。 Luke 跟我们说，北京的胡同生活了十多年了，离开再去就已经没了，记得当时说要搬家还挺兴奋的，后来才觉得心里难受，特意回去看了看，已经是四环路了。 确实是啊，有的东西呢去失去了之后呢就会不会再回来。另外呢 Xiver 说，失去之后更珍惜的是我这些年硬熬过的夜，看来你现在已经熬不动了，对不对啊？ 就是硬熬过的夜就已经说明了当时的时候其实也还是蛮吃力的啊。 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当时还能硬熬，现在连熬都熬不动了，对不对哈？ 大家也可以继续把这些年你觉得什么东西是你失去了以后才发现如此美好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香港的著名导演徐克在11月5号发表了文章《人面桃花江湖地，飞雪连天俱枉然》，来悼念了一下10月30号去世的金庸先生。他说，先生的浩瀚的精神，傲视天下之大义，临泰山崩塌而不惧之大勇，知极难而不退的勇气，至今呢是仍然笼罩着我辈的创作领域啊。 对，徐克曾经导演过根据金庸先生的小说《笑傲江湖》改编的《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但是呢，金庸曾经表示说自己不喜欢。对，因为东方不败由男人改成女人，不应该找一个女人来演，所以呢，金庸再也不把自己的版权卖给徐克了，说朋友还是做，但是不合作了。后来两个人还是和好了啊。今年的上海电影节上，《神雕侠侣》系列的电影三部曲也宣布启动，并且已经确定还是徐克导演来指导了。 徐克导演的风格实在是个人化的这种倾向太严重，所以呢，可能碰到像金庸这种经典作品的时候呢，也很难不完全完成一次爆改。 对，而且主要是金庸老先生对于自己的作品还是有一些洁癖在的，比如说当年他因为自己要去欧洲开会并且休假，所以有一段时间《天龙八部》中间大概有个几十天是由倪匡给代写的。就当时倪匡写的还是挺好的。 倪匡写的最重要的一环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阿紫的眼睛被他弄瞎了， 然后呢他没有办法回来，很喜欢阿紫怎么办，只能把游坦之又弄瞎。 对， 然后把游坦之的眼睛安到阿紫身上。 但其实这变成了中间很绝妙的一笔。但后来因为两个人也是好朋友嘛，说哎，求求你就辛苦你帮我代写一下，就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你可以随便写，但是呢回来还是跟他友好协商，为了保持我个人风格的统一，我就把你那段拿掉好了。 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金庸的武侠剧当中的著名的主题曲。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周华健和齐豫，哇，神仙打架带来的《天下有情人》。 等到红颜憔悴，他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 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才让人双宿双飞。 Let the music talk. L is for the way you look at me. O is for the only one I see. V is very, very extraordinary. E is even more than anyone that you adore can love, is all that I can give to you. Love is more than just a game for two. Two in love can make it. Take my heart and please don't break it. Love was made for me and you. For the way you look at me. O is for the only one I see. These very, very extraordinary is even more than anyone that you adore can love. Is all that I can give to you. Love is more than just a game for two. Two in love can't make it. Take my heart and please don't break it. Love was made for me and you. Love was made for me and you. Love was made for me and you. 来提神醒脑的换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 Nat King Cole在1970年代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Love。 这首歌曲呢，为什么要选择出来，是因为它是村上春树非常喜欢的一首爵士乐的名曲啊。 嗯， 11月4号，日本知名作家村上春树在他的母校早稻田大学召开了记者会，宣布将捐赠畅销著作的原稿、自己的藏书以及世界各国被翻译过的著作以及近20000张唱片藏品等等来给早稻田大学，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回馈了啊。 是，早稻田大学的校长则说将成立村上春树图书馆，并且补充说这里将成为村上粉丝以及想要更加深入的学习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化的研究人员必去打卡的一个场所。 哇，太厉害了。当然呢，他说这次呢，村上图书馆呢还计划设计一个小小的书房，这里面放的都是他喜欢的书以及他收藏的唱片。喜欢村上的人都知道啊，他之前呢说过，当我跑步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对不对？包括呢他自己的村上的这个爵士群音谱等等等等，很多人都是奉若这个珍藏。所以这次呢可以过去真的一睹原片，或者是他自己真的收藏到的这样的一些唱片了。我估计对于很多的粉丝来说，确实是一个打卡的圣地了。 是，喜欢村上的朋友都知道哈、啊，他37年来这是首次在日本召开记者会，因为一直还都是生活的比较孤立一些的。那么今年他开始跟粉丝增加了不少互动，比如说主持电台节目讨论自己最爱的音乐啊，包括在纽约的一次活动上现身跟粉丝见面。不过呢，这两次都是只允许静态摄影的，而这次是直接召开记者会，也看得出来他对这次活动的重视。 我忽然发现我们俩已经实现了这个村上的其中的一个愿望， 对， 就是在电台当中讨论自己最爱的音乐，对不对 啊？什么时候也可以像人家一样写出这个世界名作就好了 来一次粉丝的见面会就 OK 了啊。当然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其实村上的这个答案应该也是，就是什么东西是你失去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美好的，我觉得就是那些热爱的书籍跟音乐，所以很多人会花大价钱把他们来留下来，甚至当成自己的珍藏，对不对？ 还有很多人其实提到了我们今天的另一个关键词，就是时间。有很多人提到青春，那还有很多人提到时间。其实刚刚有位朋友的答案非常好，他说我们总是感叹就是青春易逝，但其实呢你现在过的每一天都是你余下生命当中最年轻的一天，所以一定要过好当下了。 所以最近老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什么往后余生之类的词乍一看都不懂什么意思啊。 所以接下来要给我们放抖音神曲吗？不 并不准备放。 今天两个抖音小视频的 battle 已经高下立见了哈， 高下立见了 很多朋友呢其实在开车的时候都说，因为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一直在上班路上，那只能记住关键词，然后到开车挺好吃的时候突然一下都忘了，所以我们以后在每次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告诉大家今天的关键词是遇见还有 努力啊。 对，遇见还有努力，听好车以后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时呢要公布一下今天晴雨去到的这个非常美的北京秋天好去处的地方，是通州的大运河森林公园，周末的时候有空可以去那边看看漂亮的芦苇荡。 是的，我同时也公布一下我那个小视频当中的背景神曲呢是喵喵喵啊 各位可以发送喵喵喵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看到没有划水这一部分的专业版本啊。今天是立冬节气，各位吃饺子喽。这几天北京越发寒冷，那很多听众都在关心说是不是已经入冬了。其实答案已经确定了，北京在10月30号已经正式入冬了。 是的，当然呢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下降到了0度左右，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好了，今天的这个节目就是这样，最后一首歌曲呢让你来尝尝秋刀鱼的滋味，来听听来自于周杰伦的七里香好不好哈。明天呢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明天是我们俩的 K 歌了， K 歌大赛，明天再分高下好不好？静宇 还有什么好分的呀，真是 好了，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了， 明天见了各位。 跟上的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样子形容你是我的谁，秋刀鱼的滋味埋怨你的